someone just like me. Ooh. Every time I ask you out. summer is over. We were tangled in the morning sun. Felt you getting colder. I knew that we would come undone. And it's back to my town, back to your life. Gray skies are blowing a kiss. Goodbye. Goodbye. Summer. study all the nice fine girls. I'm coming to study, study best plays in world. I want to have a nice trip, walking with the sun all day. I'm sitting with the rest of men on a green brown conker palm tray. Sing about E-up, E-up. I'm talking about the rising girl. E-up, E-up. I'm talking about the rising girl. All night we have no troubles, speaking with a bushman free. He's a many bush doctor without any mystery. He says, hey man, take a smoke, eh? It's good for your apathy. I'm feeling like a white dove in the sky, far away from family. Sing about A-up, A-up, A-up. I'm talking about a rising girl. The rising sun. I come on this morning for why you calling my name. I come on this morning for why they are playing a game. I wanna be a man, the man from Kingston Town. I wanna be your only love, the one who never gets you down. Sing about hey up, hey up. Talking about the rising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最近啊，英国利物浦大学发起了一场比赛，比赛的内容啊是写一篇以中国为主题的故事。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利物浦大学啊，在英国和中国呢寻找有才华的作家，他们能用500字呢写出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获奖故事。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句话。 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说这个利物浦大学发起了啊一个比赛哈 ，launch 啊，这发起了 a search for a talented writer in Britain and China。这里面他发起了一个比赛，比赛的目的呢是能够找到有才华的作家。他的目的地呢在 Britain and China， 在中国和英国哈两个国家寻找呢有才华的那些作家。好，首先我们看看这个 the launch 这个词啊，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哈，它可以作为名词表示一个项目的发布啊，一个书的发布哈等等哈 ，a launch party。同时啊，也可以作为动词来表示一个发起了某一件事情，而这里面呢，它发起了一个寻找的一件事情哈 ，launch a search 后面加一个 for。Talented writer 啊，有才华的一个作家 ，talented T A L E N T E D， talented writers。我们接着看 ，able to write award-winning story 啊，能够写一篇获奖的故事 ，with a China theme， 以中国为主题的一个500字的故事哈，后面用的是 China Theme, T-H-E-M-E, 是主题哈，我们说主题公园用这个是 Theme Park, 同时啊我们指电影或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用这个词 Theme Song, 啊 Theme Song, 所以呢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的讲解呢学会这个单词 Theme, in just 500 words, 啊用500字能够写出一篇故事出来。中国故事大赛啊正在寻找各种各样的作品哈，他的作品的内容不限，但是为了配合当前的利物浦中国梦活动哈，那么在当地呢举办了一个利物浦中国梦的活动啊，所有的参赛作品都应该有一个中国主题。The China Stories Competition, 中国故事哈这个比赛哈 ,China Stories Competition, C-O-M-P-E-T-I-T-I-O-N,比赛呢有很多的词来表示，这里面用的是 competition, 还可以用了一个 contest, C-O-N-T-E-S-T, 而这个 contest 往往呢用在一些比如说演讲比赛会更多一些啊 contest, 然后呢我们学这个 match, M-A-T-C-H, 它表示呢一些体育的比赛，所以说呢不同的比赛呢它用的英文单词也不一样，寻找 looking for,后面用的是一些参赛的一些作品啊 ,submissions, 这个词啊我们讲过了 ,submission, S-U-B-M-I-S-S-I-O-N, 它由这个动词 submit 表示提交的意思啊，我们可以提交一个申请，比如说我们申请护照签证啊都需要的 submit, 那么它把这个动词变成了 submission, 把这个 T 去掉变成了 S-S-I-O-N 呢变成了提交的这一个名词了，如果指一个文件的话呢是指提交一个文件的申请，而这里面呢是一个参赛的这么一个作品的提交哈，也用这个词呢 submission, 好，那么希望同学们接下来以后呢大家参加一些口语啊写作的比赛的话呢，那么你参赛的作品呢就可以用这个词 submission 来表示哈。 Looking for submissions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categories, 故事的题材哈内容啊是不限的，非常广泛的这么一个范围，用的是 a broad range,B-R-O-A-D, 这个词我们讲过宽的意思哈 ,broad, 后面加上我们前几期讲的这个名词 range, 一个范围 of category, 不同的一个内容，不同的一个分类哈，可以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分类哈 ,C-A-T-G-O-R-Y, category. Story can be about anything, 故事呢可以任何内容都可以 ,but to coincide with the current Liverpool China Dream Seasons, 但是呢为了配合哈，它这个配合呢用的是 coincide, 啊这个比赛呢和我们说利物浦正在举行的这个中国梦的活动呢这个时间正好吻合了，所以呢用这个动词呢 coincide, C-O-I-N-C-I-D-E, with, 表示这个时间啊吻合它的时间契合的意思，所以接下来就是 coincide, 那么这个词呢也可以用的 coincidence, 表示说诶真巧合了，比如说诶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地区哈 ,what a coincidence, 哈，那么在口语里面哈这个用途还是特别多的，比如说诶我们的姓是一样的哈 ,what a coincidence, 一个呢是动词 coincide with something, 另外呢它的名词 coincidence,With current Liverpool China Dream Season, 哈，中国梦哈，这个大赛活动 ,All entry should have a Chinese theme, 所有的参赛的作品哈，都应该有一个中国主题哈，这里面这个参赛的作品啊，用的是 entry, E-N-T-R-Y, 那么也可以用 submission, 也是可以的哈，所以说参赛的作品呢，既可以用这 submission 来表示，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这个entry, E-N-T-R-Y, 那么这个词让大家想到了这 enter, 哈，进入的意思哈，但是呢这里面呢意思不太一样，但是呢有一定的相近的地方哈，所以同学们记下这个 entry 这个词，它呢可以表示进入哈，没有问题，比如说 no entry, 此路不通，同时啊如果指这个提交作品的话呢，它可以指呢提交的这个作品 entry。好，那么利物浦大学呢是利物浦城市呢中国梦的官方合作伙伴，同时呢在利物浦举办了一系列的中国主题的活动啊，包括呢秦始皇兵马俑的展览等。 The university is an official partner, 一个官方合作伙伴哈，那么这个词组啊会经常看到一些体育比赛当中，比如说某一个产品啊是这个大赛的一个官方的合作伙伴， 那么官方用是 official， 后面加的是这个 partner 哈，一个伙伴哈 ，partner 合到一起呢 ，official partner of Liverpool's China Dream Season。后面提到了一系列的话 ，a host of events across the city， including the China's first emperor， 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and terracotta warrior exhibition at the Liverpool World Museum， 在利物浦的世界博物馆啊举办的秦始皇及其兵马俑的展览。那么作为利物浦文学节一部分的短篇小说的竞赛中，获奖者呢将会在一个特辑中啊出版他们的作品，并参加皇家文学学会的写作培训，并获得一定的物质的奖励。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哈，它呢是利物浦文学节的一部分哈，所以说这个活动呢 coincide with many things 哈，这个写作比赛呢跟很多的事件呢都发生了吻合，一个呢是跟利物浦举办的中国梦这个时间呢吻合了，另外呢它也是说利物浦文学节的一部分哈。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Winner in the story competition， 同时也是个短篇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比赛哈，前面加个 short story competition， part of Liverpool Literary Festival， 这里面有两个词哈，我们讲一下，一个是呢文学这个词 literary L-I-T-E-RARY 表示文学的意思， literary 后面加一个节日哈 festival， 成为利物浦文学节的一个部分哈， part of the Liverpool Literary Festival will see their work published in a special anthologies， 看看将会看到他们的 work， 我们这个词啊讲过了，不是工作的意思，而是说一个人写的作品，一本书哈，用这个词 work， 同时啊这个词还可以用作复数的形式哈，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如果说在考试的时候这个 work 它表示的是书的话呢，同学们要小心了，它是可以加 s 啊，作为一个很多的这个作品，很多的书，然后后面 published in a special anthology 啊，一个特别的一个集里面哈 ，anthology a n t h o l o g y 表示一些诗啊，或者说一些歌的一些集，用这个词 anthology， 特别的一个特辑，特别的一集当中出版叫 special anthology， 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加 and take part in 哈、啊，参加一个 writing sessions。然后讲到了说参加一个培训哈 ，take part in a writing session， 写作的一个培训。这里面这个培训呢，用的是 session， s e s s i o n， 表示说上课。我们想到上课都用这 class 这个词，但是呢，以后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会看到这个 session 这个词呢，也可以表示上课。课呢有这个 morning session 和 afternoon session， 有我们说上午课和下午课。同时呢指这个学校呢 in session 表示学校呢在正常的授课的一个阶段哈。那么如果是 out of session 表示学校呢不上课了，表示学校呢已经放假了，所以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它呢的意思呢是特别多的，如果指学校的话呢，它往往是指学校的一个上课的意思哈。所以接下来 session， 那么一个写作课哈 writing session with the 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啊，那么说参加皇家文学学会的一个写作培训，这里面一个皇家叫 royal r o y a l 啊，是皇室的皇家的，然后呢 society， 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是 society， 它不要翻译成社会了，它表示一个协会哈，或者是一个组织，用这个 society， 我们在学校里面会经常看到这个字 society。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会看到这个 Poem Society 和这个 Reading Society， 一个呢比如说这个诗的一个协会哈，就是诗会，还有这个 Reading Society 一些读书的俱乐部等等哈，用这个 Society 来表示，所以这里面这个 Society 呢是一个协会和学会的意思哈， Society of Literature 哈，文学的一个学会， as well as 同时哈，用这个同时它就等同于 andreceiving vouchers to spend as they wish， 同时能够获得一个 voucher V-O-U-C-H-E-R， 这个 voucher 表示说一个券哈，这个券呢我们是指呢可以当钱花的，一些超市的里面会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定积分，那么这个积分呢会获得一个电子的一个 e-voucher， 原来呢都给那种纸质的 voucher 哈，比如上面写上20块钱50块钱，而呢现在更多的呢给大家 把这个 voucher 呢发到手机里面，用这个数码哈来替代哈这个纸质的 voucher， 大家可以当前哈来超市里面去买一些商品。而这里面呢，它是指的一些这个券哈，能够这个 voucher 能够 to spend as they wish。那么获得一定的这个奖励哈，中国故事呢正在寻找最优秀的作家，其中呢可以包括小学生、中学生以及呢全职的大学生以及呢非全职的一些在校的大学生等等哈，都包括了这个活动当中。 China Story is looking for the best writer in categories， 寻找呢最好的作家，在哪个范围内寻找呢？ category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 in for 后面加这个介词 for primary P-R-I-M-A-R-Y 表示初级的哈，这里面指小学哈 primary， and secondary 哈表示中学，它包括初中和这个高中部分 secondary S-E-C-O-N-D-A-R-Y secondary， 所以说小学 primary， 中学 secondary students as well as full and part-time university Liverpool students。那么讲到了说一个是全职的学生哈，因为在国外的大学当中呢会发现有些学生呢是全职来学习，他呢这个全职和这个 part time 和兼职呢是根据你这个每学期选课的这个时长来界定哈，那么超过了某一个课时的话呢你被界定为全职学生。那么有些学生呢可能说因为家庭的原因呢或者自己有工作的原因呢，可能呢选择一个 part time student 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全职的和非全职的学生呢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哈，这个 full and part-time university students。 同时啊我们知道呢利物浦大学啊在我们中国的苏州呢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学生啊也可以参加该比赛，但是呢这个比赛呢必须用这个英文来提交。 There's also a category for Chinese students at the Xi An Jiao Tong Liverpool University。那么这所大学呢西交利物浦哈，西安交通大学利物浦大学啊他们合作的一个国际项目，这个项目呢办在呢苏州 The International Joint University 啊，叫 International 哈，国际的一个 Joint 啊，联合办学的这么一个 University。 那么这个联合呢英文叫做这个 Joint J-O-I-N-T University based in 苏州江苏 Province。Though all entries have to be written in English， 所有的参赛的这些作品呢，同样也用英文来写。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launched a search for a talented writer in Britain and China, able to write a award-winning story with a Chinese theme in just 500 words. The China Stories competition is looking for submissions across a broad range of categories. Story can be about anything, but to coincide with the current Liverpool China Dream season, all entries should have a Chinese theme. The university is the official partner of Liverpool China Dream season, with seeing a host of events across city, including the China First Emperor and the Terracotta Warrior Exhibition at the Liverpool War Museums. Winner in a short story competition, part of Liverpool Literary Festival will see their work published in a special anthology and take part in writing session with the 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 as well as receiving vouchers spent as they wish. China Story is looking for the best writer in categorie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as well as full and part-tim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students. There's also a category for Chinese students at the Xi An Jiao Tong Liverpool University, the international joint university based in Suzhou, Jiangsu Province, though entries have to be written in English.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乔治第一天上幼儿园，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we have a new series of books. Can you guess what they are?Peppa Pig! Yay! Oh, I love Peppa Pig stories. They're so much fun. So, if you're ready, let's begin.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George's first day at playgroup. Ding ding. Today is George's first day at playgroup. Isn't George too small for playgroup? Asks Peppa. You can look after him, says Daddy Pig. Peppa isn't sure she wants George at her playgroup, but she likes the idea of looking after him. Wow, so they're going to go to playgroup together. Now, do you know what can we do at playgroup? We can sing songs, la la la la la, paint pictures, play some games. Let's find out 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today. Ding ding. Here is Madame Gazelle, Peppa's playgroup teacher. She looks after Peppa and her friends. Madame Gazelle tells the children that George is coming to play. The children are all very excited about meeting Peppa's little brother. Yay! Ding, ding. This is my little brother George, cries Peppa. Grrr, dinosaur, growls George. Everyone laughs. I wish I had a little brother like George, bars Susie Sheep. So,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picture. Can you